也许不过片段，谁又明白心中已乱，一生都太短。 当此刻相对无言，我的一切弱点，不想给你望穿，但是来到了，我情愿。其实我一再避免，都只怕最后未完，偏偏真爱是最缠绵，这晚上回头又再跟你痴恋。缘分哪可以避免，分开天边都一线牵，今宵可算与诀还原，爱吧能共抱多么温 共抱。